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41集《面人真相》下。叶子禅略神秘地说了这么一句，红九娘咳嗽了两声，和蓝狐狸一起拽叶子禅，让他说实话。叶子禅无奈，从腰包里拿出几根木条一样的东西来。 这什么？ 展昭不解，突然那根木条动了一下，展昭一惊，赶紧放回桌上。 活的？ 其实我控制的并非是那只鸡，而是这种虫子。这种虫子非常有意思。 叶子禅说着，拿起其中一条，对目露惊骇神情的众人摆摆手。 不用怕，不咬人的。其实这里有两条。 叶子禅说着，将这条胖乎乎的虫子往两边一掰，就分成了两条。 这种是双生虫吧？ 公孙先生真是博学，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知道。 我也只是在书上偶然看到过，第一次见到活物。相传双生虫都是长在腐尸里的，很多盗墓的误闯坟地，以为碰到了尸体诈尸，其实也是这种虫子在作怪。 众人倒是头一回听说，包岩一脸敬佩地看着公孙，果然是博学多才。包拯对包岩眨眨眼，那意思是让他学着点。 这种虫子通常都是双生的，抱在一起不分开，喜欢吃尸油和尸蜡。 叶子禅的话出口，就见众人表情复杂。展昭下意识地去看白玉堂，果然五爷那一脸嫌弃的样子，像是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 其实吃腐肉的虫子是很多的。 蓝狐狸咳嗽一声，打断还想继续讲解的叶子禅。 你又来了，跳过这段恶心巴拉的东西。 哦，这种虫子是一种很好的蛊虫，因为双生的两条虫之间彼此牵连。 牵连？就是一条怎么动，另外一条也怎么动吗？ 是的，虽然是双生，但是分主虫和次虫的。很多蛊师或者巫师都会将次虫放入要操纵的东西里边，然后靠双手跟操纵木偶一样操纵主虫，这样被操作的东西就会按照操纵者的意愿动起来了。 于是操纵那些面人的是虫子吗？ 叶子禅皱着眉头，似乎不能肯定。 这种虫子力气很小的，通常只是用来操纵一些纸人啊、小动物啊什么的。这只鸡里边我放了12条呢，而且这虫子好难找的，再说了也不能说话呀。 众人想了想，的确那几个面人是能说话的，面部表情虽然比较僵硬，但也不是没表情。 不过嘛，我听我爹说过，有些双生虫是会长得很大很大的，但是那种虫子通常都是在古棺材里才有，特别是上好的棺木，尸体完全蜡化了，尸油非常多，又流不出去。将虫子放进这样的棺材里养半年，虫子就会很大了，那力气也就会大。 棺材？哎，会不会跟那个姚记纸铺有关系？ 被包岩一提醒，众人倒是都想起来了。姚记纸铺卖的棺材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，还都是古棺，那棺木里边的尸体会不会就是用来为了那些虫子？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比较怀疑的。 叶子禅说着，抽出火折子来，在那条虫子身边一晃，众人就见那虫子突然扭动了两下，然后趴着不动了。最奇怪的是，虫子发出了古怪的叫声。 呼救的。 众人皱眉，虽然比较微弱，但是像是惨叫声。 这虫子非常非常怕火，一遇到火就不能动了，火烧会惨叫，稍微一点就会着火， 因为 吃的是尸油啊。换言之，那些面人之所以动不了，是因为虫子烧死了，而不是因为什么咒符。 燕飞被烧死的时候，那诡异的叫声原来是这虫子呀。 那取走符，面粉为什么会塌，还会干裂？ 众人正疑惑，看了好一场热闹的陈老头突然插了一嘴。 面人是要用油的，油能保持面人湿润得更长久一些。 众人听到这里，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该不会是用尸油和的面吧？ 阿弥陀佛呀。 油烧光了，于是尸体塌了。可李崇静只烧了符咒，他也塌了。 众人也都点头，总觉得解释稍显牵强，而且还有不少地方说不通。 就算一切都是虫子造成的，控制也都是通过虫子，那为什么会说话？性格腔调还都那么像。 说到这里，众人就见殷侯和天尊突然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 有什么发现？ 还真是有那么个人可以做到这一切。 什么人？ 江湖里一个怪人，小时候是唱戏的，能模仿见过的人神态举止，说话声音也一样。 但是他并非是坏人，而且隐居多年不问世事。 那谁见过黄石海？他那么大年纪了。 都说你是书呆子，既然谁都没见过他，那装成什么样都没人知道有假的了。 对哦， 我还有个问题。 这时白玉堂和欧阳少征同时问了一声，众人都看两人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示意欧阳少征先。 我不怀疑虫子能控制人，可是我跟那个假的李崇进打了一架，为什么他力气那么大？ 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功夫可以作假，内力却不能，为什么那个面粉人内力如此深厚？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叶子禅，叶子禅眨眨眼，一摊手。 那我也不知道了，也许是什么骗术吧。 该不会人家真的会借尸还魂，比你学业有成什么的？哎呀，你个没继承好衣钵的不孝女哦。 叶子禅恼了，掐住殷侯的胳膊。 才没有，灵咒巫术根本不可能把人复活，一切都是因为机关和骗术。 公主你怎么欺负子禅？ 蓝狐狸帮着叶子禅掐殷侯，红九娘也过去掐，殷侯只好躲到展昭身后，展昭无奈劝架，这加起来都几百岁了，还是小孩子一样。这时包大人突然沉吟一声，看赵普。 九王爷怎么看 啊？ 一直在一旁听故事看热闹却也不发表意见的赵普，见包拯问自己，回过神来。公孙刚才就发现赵普似乎有心事，一副魂游天外的样子，便拍他。 哎，大人问你怎么看。 看什么？ 赵普茫然，众人也都看赵普，感情说了半天他一句没听见。 你想什么呢？ 什么法子控制的面人，是僵尸也好，起死回生也罢，都不是大问题。 那什么是大问题？ 这个事情一旦传开，起死回生之说必定会惊动全城的百姓，不用多少天就可能皆知相闻，传出皇城，传遍全国什么的。 这个吗？ 你们也听到了，李崇敬和李云说是奉周皇柴荣之命来讨伐叛臣的，万一真哪天弄出个柴荣来跟赵征要江山怎么办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包拯摸着胡须，面色也凝重起来。 有意思，难怪八王爷刚才是那样表情。 这所谓的面人血咒也好，借尸还魂也罢，包括之前方俊中毒身亡，方霸起兵造反，原来都是一个一早就布置好了的局。咱们这回可都是查错了方向啊，叫人利用，险些酿成大错呀。 如今困扰众人的除了诡异的面人复活之外，还有复活面人的目的，可以说是越想越担心。果然这事情第二天就皆知相闻了，很多百姓都在问，死了的人能复活，这是为什么？ 可的确那天有人看到方武了，方武死了又活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